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天气以晴为主，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总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通风和户外的活动。近期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请注意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东南风2-3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拖延症、乱花钱、熬夜，还有沉迷网络游戏和手机啊，以及暴饮暴食、极端的情绪，这些坏习惯在给予我们短暂的刺激和解放的同时啊，也夺走了我们人生的主动权。为什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养成了坏习惯？想要摆脱坏习惯无从下手怎么办？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节目就邀请一位专业人士和您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如何戒掉坏习惯》。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他的很多的这些学习还有职业经历，您就知道今天他来做这一期的节目简直太适合了。他是谁呢？他呀就是一位专业的学者。为什么说他是专业呢？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的学士，他也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的博士，所以我们经常称呼他汪兵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一位书评人，很多朋友都在不少的媒体当中啊听到过他谈这个书的内容。那么他也跨界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节目，我想听众朋友对他都应该非常熟悉。汪兵博士你好。 谢谢刘莎，每次来我怎么觉得我都是第一次来呢？因为刘莎对我的介绍都是特别的郑重其事，让我也觉得受宠若惊。其实像刘莎刚才说完了我的人生经历以后，我就在想，今天我来讲这个如何戒掉坏习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个特别好的人生体验。因为谁没有一两个需要戒掉的习惯呢？而且 你这个北京大学医学的学士，大家注意啊，北京大学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可能博士这学位更重要啊，但是问题你考本科的时候，这本科的医学系它比考博士难度更加大呀，这个。所以学霸啊来讲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其实就是坚持了一生，你就没有坏习惯是吧？ 诶，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很尖锐。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终生面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我不太喜欢运动，对我来说运动是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做的事情。那还有生活中，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经常出现晚睡的情况，这可能也是我想解决的一个问题。 你晚睡是因为看书来着，得100分不够，必须得100+20分。 哎，你说到学习，对我来讲学习也是一个需要经常，至少在过去的很长的岁月里，就是考试高考之前的岁月里是需要努力的。因为 我还以为你要说学习是你的坏习惯你要戒掉呢。 因为你要保证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就要在某些方面进行妥协。现在想起来，可能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我宁可不愿意去经历那样的过程，但是倒过来，可能在那个过程中，我已经在践行这本书中提到的部分的观点，就是如何戒掉坏习惯，如何去养成一个相对健康的好习惯。 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专业人士啊，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如何戒掉坏习惯。如果是熟悉汪斌博士节目的听众朋友就会知道，在节目的后半程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福利带给大家，当然也是和这本书如何戒掉坏习惯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后面要给您带来的另外一本书它是什么了。哎，说到这本啊，如何戒掉坏习惯，其实谈如何戒掉坏习惯，或者说怎么培养这个好的习惯呀，怎么去树立一个特别良好的作息这个时间的书啊，汪斌博士，咱们随便到这个市场上去看啊，太多了。那么这本书它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是为什么吸引你了，然后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吸引我的是作者本人啊，作者叫古川武士，他的名头title 叫习惯培养顾问。哎，我眼前一亮，这叫什么职业？我第一次听说习惯培养顾问啊。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日立公司，06年呢成立了自己的人才培育公司，现在是习惯培养顾问公司的董事长。居然他不光是一个习惯培养顾问，他有个公司叫习惯培养顾问公司。这个人就让我想到了说，他为什么能把帮助别人培养习惯这件事情成为自己的职业，甚至可能也成为一项事业。这让我很好奇他写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然后呢，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在讲如何戒除坏习惯，包括在建立好习惯的时候是非常人性化的。你知道很多讲习惯的书很强调意志力的作用吗？但是对意志力的漏洞说的不多，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完那样的习惯书以后，你会觉得更加的自责， 因为你根本就坚持不下去。人家说你明明7天就可以培养出一个好习惯了，但是很多朋友试过了，别说7天了，70天、700天都过去了，依旧没有培养出来好习惯。而在这本书当中呢，我其实包括汪斌博士稍后时间给大家带来的那本福利啊，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可以完全去当攻略，去按着它的一步一步，你可以能够实施的下去，你能够坚持的。我觉得如果要像这本书当中啊，你完全都坚持的话，那可能也是强人所难，但是我觉得坚持个50%-60%，很多人其实是能做到的。 就像刚才刘莎讲的，这本书很有实操性，而且它充分考量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叫欲望。你知道戒掉坏习惯很多的时候是和欲望做斗争。 对呀， 在最早期的励志类的书籍中可能是不太人性化的，他会给你讲很多名人恨不得就自己把自己的欲望给阉割了那种方式，你会觉得这个壮士断腕确实让人仰慕，但是我无法重现。 就比如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悬梁刺股啊，大家都知道那激励我们的那是用痛苦你用一种痛苦去换了另外一种痛苦，当然那种痛苦会给你带来你的这个学业呀，或者你的工作上面的成就。还有就是戒烟，无论是在任何的宣传册上或者是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吸烟的人依旧能够成功戒烟的人真的是极少数。 所以如果没有考虑到人性，甚至是不能利用和顺应人性的戒除习惯或者是建立习惯，都是无法真正长久的，而且在失败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挫败感。你以后再提到这件事儿，还没有做就已经绝望了。那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的一点就是不光有具体的方案方法例子之外，除此以外它在每一个阶段都充分考量了你人性的反弹，进而让你读书的时候觉得这件事真的和我有关，真的我也可以拿起来去试一试，而不是越读越觉得离自己是千里之外的事情。 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当中如何戒掉坏习惯。其实他在这个书的正文开始之前就说到了10大代表性的坏习惯，我觉得很多人一看到这样的一个 图片啊，他没有用完全的文字，他用文字一点点的文字的标题再加上图片，然后把这样的十大坏习惯告诉大家。我觉得很多朋友一看到这本书就会觉得特别特别亲切。十大代表性坏习惯，第一呢是拖延症，第二是网瘾和手机控，第三是乱花钱，第四生活毫无节制，第五熬夜，第六吃得太多，第七饮酒过量，第八烦躁不安，第九闷闷不乐，第十完美主义。如果您应该是摸着自己的心脏，然后来去回想这样的十大坏习惯的话，恐怕啊，如果您说您这十大坏习惯没占八九十的人不会太多。 听完这些习惯之后，很多朋友都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中招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虽然读起来很容易，可能如果你速读的话，一上午就读完了，但是它又是一本大书，因为习惯和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基本上人生中你每天大部分选择都是基于习惯的，而不是基于你的思考。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吃什么，可能更多是习惯性的，包括你上下班走哪条路，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其实习惯已经帮你做了选择。如果这样说来，不能够对习惯有觉察的人，甚至是不能够跟自己的习惯学习如何相处改变他的人，极有可能就变成了习惯的奴隶。 没错，老马识途是大家都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再来说一说啊，王明博士，其实你也了解到很多不论是婚姻中的两性还是恋爱中的两性啊，他们之所以不再前进一步或者说不再后退一步的话，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觉得前进可能有可能会变得更次，他们觉得后退也可能变得更次，所以他们就只能在原地踏步踏步踏步。 这就涉及到了原地踏步是不是一定是件坏事情，就是什么叫坏习惯。很多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例子啊，那些坏习惯的例子，但是就本质来判断，你现在有一个想要改变的习惯，你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坏习惯？书中有一个金标准，非常非常简单。我建议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标准。所谓坏习惯，是指禁不住眼前的欲望或者诱惑的驱使，而从长远来看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习惯。记住两点，一个是禁不住眼前的诱惑，更重要的是长远看来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习惯。所以这个坏习惯不是说任何你想戒除的习惯都一定是坏的，你可以参照这个标准想一想，是不是你只顾了眼前的愉悦，而未来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果未来不会带来太大的灾难，我觉得有些习惯可能不是像我们觉得一定要是坏习惯。因为你知道改变习惯这件事情也有追星效应，当你发现某个互联网的大佬啊，他在什么人到中年之后啊，突然开始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 啊， 我这样离成功者更近。你看我有这些习惯，证明我不能成功，不是这样的。如果要是人生中你有些小的可以让你获得快乐的小小的，甚至带着一点小小罪恶感的事情，但是长期来讲没有特别严重的后果，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改变它。 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汪明博士，和大家来分享来自后浪出版的这样的一本书《如何戒掉坏习惯》。谈到了如何戒掉坏习惯，我们首先得了解啊，什么叫坏习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一特别瘦的人啊，他要是多吃点还是一好事儿。 所以这可能是和每个人的生活情境和个性特点有关。刚才我讲完之后，大家应该记得了，就是禁不住眼前的欲望或者诱惑，做出了从长远来讲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而且这个行为是不停重复出现的，被称为坏习惯。 比如在这本书当中就说到了比如这种拖延，处理起来非常讨厌的事情，吃过多的甜食，在网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还有包括这个手机瘾等等。其实我觉得人家举的这三个例子啊，还是比较客观的。你吃的多不怕，你要是吃特别多的甜食就有问题了。 对，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抽象的观点之后，很多朋友就说，那你能讲一讲比如说有什么事儿其实是不用改的，它未必是个坏习惯吗？在这个书中举了个例子，因为作者是培养习惯和戒除坏习惯的顾问嘛，经常有人来找他咨询，其中有一个人问到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咨询者就问， 我们的古川顾问就是作者说、嗯、到了晚上我总忍不住喝酒，无论如何我想把这习惯戒了。古川就问，作者就问了啊，为什么要戒掉呢？ 嗯， 哎，这个咨询者说，好像这样对身体不太好啊。然后作者就问，您大概每天晚上喝多少酒呢？咨询者就说，大概两瓶啤酒吧，有时候也会喝三瓶。他那瓶可能是 那种小的可乐，350毫升那种可乐、 嗯、 听装的可乐的那个含量。 对、嗯、作者就问了哈，说好的，那么晚上喝酒让您在心理上得到了怎样的满足呢？哎，这个来问他的人就是咨询者就说、 嗯、 这是我每天的一项乐趣啊，喝上一杯我就有一种今天一天总算结束了的感觉。 嗯， 而且呢我总是希望自己在平时的工作里保持良好的状态，因此喝酒让我获得了一种释放，就是我放松下来了，等于放下了职业的面具、 嗯、 然后作者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有必要戒掉它吗？然后咨询者就说，实际上我并不想戒掉。作者又问了，那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放松的仪式或者习惯，您觉得如何呢？这咨询者就说，你这么一说，诶，我觉得也是啊。那这个对话呢很简单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嗯、当这样的对话不断往下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不是真的想戒掉它，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戒掉它，这很重要。 嗯， 因为这往往决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可以长久真正的进行下去。 没错，在这本书当中啊，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一个书外的例子，同时也是想跟汪冰博士来分享一下。那么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好莱坞明星，咱就不点名道姓了，他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一到这个出入境到机场的时候，他就顺手拿点小东西，没有多少钱、 嗯、 可能几美元、 嗯、 几块钱，但是呢他为此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警察带走了。那汪冰博士，就是像这样的坏习惯啊，当然他这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了，但是这样的习惯能够戒掉吗？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种病症。我觉得我为什么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喝酒的这个坏习惯它还不像一种病，而后面的这位好莱坞的这个情况其实它更像一种病了。这样的坏习惯是不是也在这本书当中，如何戒掉坏习惯当中，属于可以戒掉的坏习惯的范畴呢？ 嗯，像这种盗窃应该严重到已经是临床上的所谓的盗窃癖了。 对啊， 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偷盗的冲动、 嗯、 而且他的满足很特别，不是在偷盗东西值多少钱，不是在价值上、 嗯、 而是在偷盗行为的本身上，就是从想要偷盗的冲动到偷盗时候的紧张感、 嗯、 到得手之后的放松感，它其实是完成了某种过瘾的感觉。 嗯， 这也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习惯，但是这个习惯可能比书中说到的一些习惯来讲更严重，也更根深蒂固、 哦、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格层面的东西。按照书上的分类哈、啊，我们想戒掉的三类习惯包括在书的40页有一个很好很清晰的列表。第一类是行动习惯，比如说上网、乱花钱、拖延症、生活毫无节制、假期生活很乱套，那这个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还有第二种呢，叫身体性的习惯，抽烟、吃太多、饮酒过量、熬夜等，需要3个月的时间来戒掉。第三个层面叫思考性的习惯，时长是6个月才能戒掉，比如说烦躁不安、闷闷不乐、因为完美主义而思虑过度等。那我觉得作者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他的乐观是基于在他咨询和顾问的这些人中所改变的所发生需要的平均时间是多久。 嗯， 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盗窃这样的，那可能就和这个人格特点有一定的关系，和他一直以来行为习惯，我个人觉得改变它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刚才讲了，作者在跟那个喝酒的人对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作者在问一件事情，就是喝酒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 啊？他说这一天他就觉得正式结束了，有一种仪式感。 对， 前提是他不能有特别严重的比如肝脏的疾病等等一些如果你喝酒会加重病情的疾病 啊。所以这里边呢我再岔开一支啊，在书中后边有讲到说，有些戒不掉的坏习惯可以从戒除转变成调整，三瓶变成两瓶， 嗯， 你未必要完全不喝，三瓶变两瓶可能容易一些，但是完全不喝很困难，所以适当的减量的方式也是某种程度的戒掉啊、也是一种替代性的方式。当然，我刚才在问刘莎的时候，其实是想说一个核心的观点，任何一个习惯背后都是满足某种需要和目的的，比如说喝酒是为了放松，晚睡可能是为了获得自己真正可以掌控的时间，那偷盗本身是什么呢？可能是缓解焦虑， 缓解压力。包括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小小的强迫性行为，比如说反复的锁门和检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这个行为的频次可能会出现较高。那书中我觉得最最人性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这个习惯背后的需要如果没有被替代性的用其他方式满足的话，仅仅改变习惯是非常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一个人，我以前吃垃圾食品你不让我吃了，然后别的你也不给我吃，那怎么办呢？我可能会拼尽全力去花最后的钱买一包垃圾食品塞到嘴里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刚才呢我们谈到的好莱坞明星的一些情况，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有涉及，那就是好莱坞明星为什么会患上依赖症。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偷盗以外，还有药物的依赖症、购物的依赖症、酒精的依赖症、赌博的依赖症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依赖症都在存在。而通过前面汪冰博士介绍，我突然明白了，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明星，他们的压力其实可能比我们普通人要更大，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依赖症背后的这样的过程带给他们的放松。 对，就好像刚才刘莎所说到的，这些人高处不胜寒，很孤独啊，孤独也是一种压力和焦虑，但有些人孤独的时候选择了用酗酒的方式让自己忘记孤独，也有人选择了更健康的方式走出去帮助他人，成为一个助人者。压力大的时候有人选择了物质依赖，有人可能会选择了跟人倾诉。如果没有一个满足需要的替代性的方式，仅仅靠戒除本身实际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其反人性的，而一切反人性的东西最终不是遭到了更强烈的反弹，就是被彻底放弃。 王冰博士，刚才你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特别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就是当然道理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知识点是说得很详细了，可是它更加的是让大家以一种不是很痛苦的方式啊，能够戒掉坏习惯。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能够让大家不是特别痛苦的就戒掉坏习惯？除了你前面说到的一种以减少来代替这个戒掉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我是强烈的告诉大家，在每次新年制定计划的时候，包括春天制定计划的时候，甚至你现在，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正在为夏天减肥呢。 对， 因为露胳膊露腿要露出自己的曲线美。 就是说一月不减肥，二月不减肥，三月四不减肥，四月不减肥，后面是五月不减肥，六月不减肥，其实一年十二个月都不减肥，然后就嚎啕痛哭了，只剩。 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就是一次只戒一个习惯。比如说你可能想戒除吃高脂食品或者垃圾食品的习惯，同时你还想戒除等等其他可能会让你体重增加的习惯，那我建议你，你能不能先设定一个目标？ 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我第一个目标就戒掉吃饭当然开个玩笑， 就是当我们列好多目标，你恨不得一卡路里也不摄入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变得无比困难了。因为戒除习惯是需要意志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但不能只靠意志力。但是意志力是需要能量的，意志力就如同肌肉，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不好，实际上是对你戒除习惯不利的。我们都在戒除习惯的时候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自己打回到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状态，但是这种自我谴责也好，自我伤害也好，包括这种挨饿的方式，可能会让你的意志力更加薄弱，最终你可能更容易出现比如说反弹或者所谓的复发，最终就选择了放弃。所以适当的补充热量，就好像我们常说那句笑话，这其实真的，我得先吃饭才有劲儿减肥。 我得先吃饭才有劲儿减肥，完了，这就是很多减肥不成功的人的一句名言 啊。但是吃多少啊，这个话没说，这可要量力而行。但是提醒大家，在能量缺乏的状态下是难以战胜欲望的。这个能量缺乏不光是指，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我们的热量，还包括我们的精神力量。所以如果在你精神很衰弱的时候，你更不要给自己强行制定戒除一些很难戒除的习惯的目标，这样的话会更增加自我挫败感，对你自己来讲这也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 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减肥。其实说了这么半天，汪冰博士，这个减肥啊，我觉得因为它是以一种让你吃不饱，然后还有这第一啊，就是减少你的这个摄入量，第二步呢就是加大你的这个运动量。那么这两个方式对于没有那种坚持成习惯的朋友来说，你长期以前 顿顿吃成12分饱，现在让你吃7-8分饱，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而以前呢，可能像汪冰博士一样不太喜欢运动的人，现在你必须要求他每天做够1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运动。那么其实在你说起来觉得挺轻松的，不是非常的让大家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多人就坚持不下来的。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你自己跳一坑里了，减肥是一个永远的大坑。 减肥是个永远的大坑。如果你认为像我这样的人运动就要1小时的话，那就是个大坑。所以书中还有一个原则帮助你们，就是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很多人就在想，我这一天必须要1个小时的运动，我这一个月一定要减肥多少，这个目标是结果性目标。那什么叫专注过程？就是我今天要运动比如说20分钟就可以了，或者说超过20分钟就可以了，只要我今天动了甚至就可以了。然后一个月减多少重呢？这不是我最终目标，我最重要的是一个月可能有20天我都动了动，我都稍微活动了一下。就是当你专注过程而不是结果的时候，这件事不仅更容易坚持啊，而且它的门槛变低了，而且你更能够享受过程。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专注过程，只专注结果。比如今天我又没有运动1个小时，就很挫败。可是他已经运动了30分钟啊，那等于这30分钟在他的心理账户里不仅没有成为正积分，反而成了负积分。他会打击自己说，你看我怎么没考100分，我才考60分。但60分不是分吗？是啊。所以如果你总是专注结果，你特别被容易被没有达成结果而自责，甚至是感到深深的挫败。但这都是在消耗你的意志力，对吗？也是在消耗你的自信心。我们知道坏习惯最大的伤害是什么，除了带来远期的影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磨灭你的自信。 啊，没错，我什么都干不好，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到。 太对了。那所以你就要有应对策略。我觉得书最人性的就是他考虑了这些流沙说到的所有漏洞啊，我都觉得这个作者都碰到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作者一定是屡次减肥屡次不成功，屡次戒烟屡次不成功，屡次戒酒屡次不成功的一个特别精通的人士，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血泪的经验都呈现在书里了。 对，比如说继续说减肥这件事情，今天公司应酬聚餐，而且吃的是我最喜欢的日料，我在想我已经忍了一个月没吃了，就这么一个机会还不花钱，我很少有机会来这儿吃，我再不吃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啊。在大家看来，我也觉得你知道在饭桌上那种我不吃啊我减肥是特别煞风景了。 对啊，人家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我觉得重点不在吃，而是分享一种气氛，然后你不吃，你是破坏了整个的这个餐桌上的气氛了。 所以就吃了，吃了以后呢就跟自己说完了，我破戒了，我制定的是这周每天都如何如何。而且因为吃饭喝酒晚了，我也没有时间运动了，我不仅吃的超量了，而且运动计划也被打破了，我该怎么办？那在书中就有讲到说，在戒除坏习惯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意外的预案，就是应对这种意外和突发事件。 没问题，你如果是这一次你吃了这个日料的话啊，你接着就跑20公里，然后或者做100个力量练习，如果你觉得100个不够，做1000个，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会有一些行动方案来弥补出现这件事情，要不你就给自己一个宽容度，比如说一个月我允许自己有3到4次每周一次这样的事情，临时事情发生，因为你确实生活不可能完全如你预期。要不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案，比如说我不能运动1个小时了，但是我决定从聚餐地点到家的路上，比如说我可能骑单车回去，如果你没有喝太多酒的话，要不就是提前出地铁，再到小区门口，我转圈20分钟，虽然没有1个小时，你要有无数的应急和预定的这种方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你就第一个不会自责，第二个不会束手无策。当然，前提都在于要专注过程，而不是光想着说我的计划又被打破了。因为往往越这么想的人，打破之后的下一个反应就是什么？认吃是吧？反正我已经放弃这个计划了，那我就继续吃吧。 反正我们今天也要跟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如何戒掉坏习惯。那么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再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内容，请大家也来继续关注啊北京故事广播。今天我们邀请汪冰博士来谈一谈如何戒掉坏习惯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一定可以再遇见你，循着钢琴声找到你迷惑的神情。 是终点在哪里。未来总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轻易放弃。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您来分享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如何戒掉坏习惯这样的一本书。拖延症、乱花钱、熬夜，还有沉迷网络和手机、暴饮暴食、情绪极端等等等等，这些坏习惯在给予我们短暂的刺激与解放的同时，也夺走了我们人生的主动权。为什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养成了坏习惯，想要摆脱坏习惯无从下手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如何戒掉坏习惯当中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内容。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汪冰博士说到了啊，这个坏习惯也并不是说您认为是坏习惯就是坏习惯的，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也说到了这本书汪冰博士为什么特别喜爱，主要就是说让你以不是极端痛苦的方式来戒掉坏习惯。汪冰博士，我只能用不是极端痛苦的方式，因为其实有些方式也是挺难坚持的。 因为人总要有些付出才有收获。但是我们走出束缚区，不是让自己极端的不舒服，这不是最终目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些舒服带来的引力，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往前走。如果完全和舒服作对，我觉得其实戒掉习惯这件事儿就与大多数人根本上就无缘了。甚至也可以认为，那我的命运是不是就这样一直下去了？但如果你知道，如果充分利用你的身体上的 特点和开关，让你的这种对舒服的贪恋，就是我们叫趋乐避苦，可以在你戒除习惯中也发挥作用。我觉得这其实是不仅帮了你自己的忙，还增加了对自己的接纳程度。你知道很多人想戒坏习惯是因为不喜欢我自己，对吗？我不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跟某明星一样，跟某成功人士一样。但是不接纳带来的动力往往是带来了更深的不接纳，就是你戒除坏习惯的时候发现，诶，我怎么还做不到像某大佬一样，那我就更不喜欢自己了。可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戒习惯是需要心理和身体的能量的。当你越不接纳自己，越谴责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你大量的能量是耗在你自我的伤害上。 哎，我们先不说书中的内容啊，说一个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一些家长朋友特别了解的那个棉花糖实验，是怎么一个操作流程呢？给小朋友发棉花糖，你如果现在就吃掉的话，你只能吃一颗，那么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能够吃两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会给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棉花糖的奖励。在这书中就谈到了关于奖惩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可能看起来啊，你需要今天少吃，吃个七八分饱，你需要坚持个一天两天，坚持更久，坚持十天二十天，但是你可以在这后面安排一个奖励的机制，比如我坚持了180天以后，我可以好好的吃一顿日料，我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痛痛快快的去娱乐一次。那么我觉得在一方面，在你控制你自己的同时，另外的一个奖励的机制，其实也让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坚持并不是很难。 这个奖励的机制，顺着刚才流沙的话，我会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比如说步数这件事情 啊， 很多人走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朋友圈冲顶，这就是一种奖励啊。 我是默默的在计算步数，从来没发朋友圈。 是吧？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最可怕的。突然有一天一亮步数，把所有人眼睛都亮瞎了啊、太惊人了！没想到藏龙卧虎就在我们的朋友圈。实际上，社交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促进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的班上。有张纸，上面是用那个橡皮扣的小红花，我不知道你流沙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啊？ 有啊，不仅有的时候有橡皮扣的，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小红花。你看，这是橡皮扣的一个印章，还有做成那种小红花样子的，还有小的蝴蝶结。总之就是说，你在不同的程度会有不同的奖励。有的时候这个班里面你会看各种各样的小红花有好几样，它不是以数量，是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事情完成以后会有不同的红花的奖励。我们学校可复杂了。 哎呦，你们这积分系统太好了。我们小时候我们班主任有一个印泥盒，然后有一块应该是五瓣的那个花瓣的橡皮。其实那是块橡皮，不是个章，但是那个橡皮摁上印泥之后印出来的就是五瓣的小红花。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呢得红花特别少，他就自己想了个主意，说我也买块橡皮啊，买个印泥跟那儿扣。但是后来大家一下就发现这个区别不是印泥的颜色，而是因为我们的班主任的那个橡皮已经用了很久了，所以它的所有的边缘都是磨损过的，所以他扣那个花的样子和新的橡皮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一下就被识破了啊！因为他给自己扣嘛，那他肯定是自己干的，而且是新橡皮的边缘很清晰。但是这件事呢，放到我们今天戒除坏习惯呢，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私刻一些小红花的章哈，因为你可能生活中没有老师和班主任再督促你了，但是你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些奖励？像流沙刚才讲到的这种集中大规模奖励，那可以变成每日的积分。比如说你也可以买一些小的代币，买一个大的存钱罐，然后跟自己说今天我达成了我的习惯，我就把这个代币存到我的储蓄罐里。 对， 代币的积分系统至于象征着什么，你可以选择能激励你的东西。 对，我觉得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你坚持减肥控制饮食180天以后可以奖励自己吃一顿饭，这样的一个奖励机制其实是不太可取的。在书中啊其实不建议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奖励机制，而是你可以比如说你今天一天都坚持得很好，三顿饭都坚持得很好，你就可以设立一个奖励机制。那么比如说你坚持了一天以后是一个，那么你坚持了5天以后，那么你可以把5天的积分再换成一个更大的奖励，而是这样的分阶段不同的奖励机制，然后让你的大脑慢慢的适应这样的一种每天吃七八分饱的这样的一种习惯。 而且这个奖励呢，最好是一个从长远来讲对你的戒除坏习惯的计划不会有太大伤害的事情。比如说花一点时间去做你的兴趣爱好啊，我比较推荐这样的奖励方式，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些物质享受的方式。当然这也可以了，不过更推荐的是这件事儿可以让你在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啊，转移注意力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放松。其实这种奖励本身可能是一个新习惯的起始，因为我们会发现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每一个习惯背后都有个心理需要，开发这个需要更多更健康的，从长远来讲更无害的满足方式，其实才是戒除坏习惯的根本目标。 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谈到了如何戒除坏习惯的一些原则。汪冰博士，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后面还有你的福利带给大家，所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戒掉坏习惯的一些原则的情况吧。 有几个小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做记录，现在做记录的方式很多，手机上可以做记录啊。我建议大家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下载一个可以计算食物卡路里的 APP， 或者你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当你打饭或者外卖送到之后放在桌子上先不要吃，你先开始 拍个照， 对，拍照 发到朋友圈里 就是拉仇恨嘛。然后用纸和笔啊，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推荐一些原始的方法，像记手账一样，因为你在纸笔的活动当中，这个身心可能会更专注一些，计算一下。当然现在有一些更自动的软件输进去，它会帮你计算出来有多少卡路里。当你把卡路里算出来之后，你的食欲就已经下降了。我周围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你终于知道你吃进去多少热量，而且特别是你知道卡路里的换算，比如说家现在很多人骑共享单车，你可以看看你骑多久，相当于消耗比如100个卡路里或者10个卡路里，或者你走多少路，现在很多人用步行导航，你可以看看走多久可以消耗掉一个花生，你再换算一下。 很多时候就走多久可以消耗一鸡腿，发现走好几天都消耗不到一个鸡腿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吃了这么多东西啊，原来我吃的东西给自己找了这么多的麻烦。这就从记录可以让我们进入理智，同时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究竟吃了多少，否则你可能感性的是不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设置不同的门槛，比如说其实就是设置破罐破摔的上限啊。今天你本来跟自己说我绝对不能玩手机玩半个小时，没关系，破罐破摔上限40分钟，再20分钟再放下。一定要考量到这个富裕量，包括人性的这种随机性，这样有了坎之后，你就不会因为一次突破了所谓的你那个底线而变成了彻底就没有底线了。还有呢，第三个就是那关注那些临界点的发生，比如说什么就会让你破戒。有的人就是一加班压力大了就会选择暴饮暴食，有人一熬夜到12点之后就直接到2点了。 还有一些女生啊，心情不好就去买东西。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是找到替代性满足方式，刚才讲了。第二个就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到临界点。比如说你的工作压力已经在累积了，与其你跟自己说再累积吧，没事，再累积大点我就去吃东西，不如提前想想怎么能让这个工作压力减少。那或者说你的冰箱里如果就是放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超市采购来的第一天你特别容易暴饮暴食，因为东西太多了，那你能不能每次在冰箱里少放一些。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后设的方式，就是你既然知道你受不了诱惑，你能不能够减少一下诱惑的强度，包括周围环境里诱惑的数目，在你可以控制的时候，包括你什么时候心理力量是最薄弱的，那时候最容易破戒，那不要到那个临界点。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限时，比如说把这件事情放置一个设定的时间限度内去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如说设置一个短时的起步这件事情，那就把这件事从大细分到小，这样不仅从建立习惯角度起步容易啊，从戒除一个习惯角度来的忍耐来说也更容易一些。那第五呢，就是找到了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我喝酒就是为了放松，那还有什么方式是可以放松的？我看手机是为了看新闻，但看新闻还有别的方式吗？你可以买纸质杂志，看一些深度的报道，代替浮光掠影的那种不停的去浏览吗？这些都是一些参考性的建议，当然哪个对你有用还需要在你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去体会。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汪冰博士来和大家分享如何戒掉坏习惯。前面呢，我们已经把如何戒掉坏习惯的一些原则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汪冰博士，其实也有一个问题， 咱们就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有的人吃的特别多，然后想要少吃一点，那肯定你要想养戒掉一个坏习惯，戒掉一天那不叫戒掉，你怎么也得戒掉个十天八天，或者你戒掉个一年两年，或者你长期这样。有的朋友他真的就是生生的他一天都坚持不了，或者有的朋友坚持个两三天就放弃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常态，放弃一开始启动然后就放弃。但我想告诉大家，真正能够改变的人不是没有放弃的人，而是能在放弃之后再重新开始，再重新开始，可能你第二次的建立新习惯或者戒除旧习惯的时候又比以前多坚持了一天，那也是一种成就。不停地许下誓言，然后再破坏我们的誓言，但是再重新立下新的誓言，在这个循环中，其实有没有想过啊，你可能前面坚持了两天然后又倒过去了，然后后面又坚持了三天，如果从你人生的角度你还是在坚持的。 但是如果从戒烟的朋友的角度来说啊，如果第一次你戒烟坚持了两三天以后你就复吸了，然后反正你每次再复吸啊，你后面戒掉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难。我不知道坚持习惯是不是和这个吸烟有着共同点，所以怎么能够让这个坚持能时间长一点呢？王明博士，你赶快发福利吧。你再不发福利、 这个、 我急死了，我坚持不下去了。 这个福利就是坚持逗号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同样来自刚才戒除坏习惯的古川武士。建立新习惯这本书其实是更早有的，然后来出版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本戒除坏习惯。坚持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但现在刚才流沙所说的吸烟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当复发之后再坚持会比以前更难一些。 对呀， 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可能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坚持是不系统的。我觉得在这本书中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它梳理了坚持的过程。很多人就是到坚持过程的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彻底的放弃了，比如说书中讲到了坚持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反抗期，就是刚刘莎说的很想放弃我该怎么办，在这个阶段的失败率是 42%， 心里只有一句话，总之我就是撑不下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书中有一些对策，其中一个叫以婴儿学步的方式开始。对于那些马上觉得没劲儿，只有三分钟热度，计划内容太勉强，容易中途放弃，越来越懒得行动的朋友呢，我觉得用这种婴儿学步的方式做一点点可能是更重要。比如戒烟这件事情，比起完全不吸，今天少吸一支也是个进展，对不对？一点点一点点的来，我相信总比大的失败可能对你的影响会更积极和正向一些。比如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运动的习惯，你就告诉自己穿上运动服走15分钟就行了，你不用把自己设想成英姿飒爽了在外面跑圈。 哎，再说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很多男生女生一起相处的久了，然后也觉得感情比较稳定了，但是突然不论男方还是女方说一定要分手，是为什么呢？我再忍受不了你的坏脾气了。其实为什么这个坏脾气啊，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能坚持着忍耐，到后面就不能忍耐了，这是第一个坚持。第二个坚持就是说坏脾气到底能不能够坚持以后能改掉呢？这是第二个坚持。 为什么不能忍耐呢？因为爱被消磨了之前价值大，付出就值得。我太喜欢你了，你这点毛病不算什么，我开始不喜欢你了，你这毛病怎么越来越大了？而且这是个恶性循环，当我觉得你毛病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不喜欢你了，你的毛病就显得越来越大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一个经验，那这个只靠坚持可能还是不够的。还同时要认清楚究竟什么在影响着你坚持，比如说这里边对方的坏习惯可能是他一种自然而然的坚持，都不用坚持就有这个坏习惯。但是对方来讲，对你来讲，这种坚持忍耐可能就是一个需要付出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坚持养成一种习惯，就要接纳你不能改变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确实很难改变别人他是谁，这可能就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但是你能选择的是改变你的认知习惯。你回想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择他，那优点还在不在？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学习去接纳这些你不能改变的，但同时把焦点，就像书中作者说了，改变思维习惯6个月哈，把你的焦点放在关系中的积极面或者他的正向的那些部分。 那坏脾气的人能不能就坚持一下改了呢？你觉得这更难是吗？所以还不如让那个开始不能坚持忍耐的人继续忍耐更好。 其实这就涉及到了两本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改变的动机问题。谁想改变？谁觉得这个事儿必须要改变？谁就得改变。 是这样。那行，那就只好是那个不愿意分手的人，他就只能改变了。 谁更在意关系，谁就要改变。但往往是更在意关系的人受伤是更深的，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但是既然你还要这段关系，你就要为这段关系做出付出，听上去挺不公平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当你的心理力量变强以后，受益的人不是对方，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不论是如何戒掉坏习惯也好，还是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那么当你真的有一天从这两本书阅读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有所受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变得更好。 嗯，但是我们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我们刚才讲到了婴儿学步啊，比如说你想建立一个习惯，想读书30分钟，但你发现5分钟就如坐针毡了，那你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定成3分钟，把时间细分是婴儿学步的方式，还有细分步骤。我想整理我的屋子，但我发现我整理完一个书架就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你可以下次设定为整理半个书架。这都是把一个大的任务细分成小任务的方式。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往往是觉得这些改变太小太不起眼了，我要做就是为了跑全马做准备的，我怎么能穿运动裤跑5分钟呢？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虽然想为全马做准备，如果你不从跑5分钟开始，你就永远没有那个准备，没有那个开始。在这本书当中啊，坚持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尤其是刚才王明博士谈到的以婴儿学步开始的这一个章节，其实告诉你的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开始。 哎，最重要的是开始。开始有很多种方式啊，但是开始着开始开始着，我们可能就有惰性了，说进入了所谓的不稳定期啊，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就退化了。婴儿也有偶尔的退行性改变，对不对？明明觉得长大了怎么又回来了。但是在这个不稳定期呢，我们就要用上对婴儿也适用的方式了，糖果型的开关，比如说给自己奖励啊，称赞啊，做游戏啊，用对未来的愿景来吸引自己啊。当然婴儿有时候也要不可避免接受惩罚，是不是？但我觉得有些积极的惩罚措施，就是对大众宣布，如果我最近没打什么卡，我就要请大家比如说去玩啊，或者请大家做些什么东西，或者说可以进行刚才我们讲的这种代币制的积分。那我今天没有积分，我就是以后领不到我可能会想要得到的那个东西。 嗯， 设置开关来帮助我们度过不稳定期。那最后呢，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倦怠期。这个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挺无聊的，每天都这样，没有新鲜感了。这书中讲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啊，就有一个人他就想建立一个出去跑步的习惯，但是他就会觉得每天出去跑挺无聊的。但是他发现他特别喜欢一件事情，太阳镜。他喜欢带着不同的太阳镜出去跑步，说白了就是耍帅啊！在我的理解里， 说白了就是跑步不是主要的，是带太阳镜 晒装备，所以他买了20多副太阳镜，那基本上这一个月就可以每天大概轮换一次，可能以后还会购买。他就把这件事儿作为启动他跑步的一个重要的因子，我觉得特别棒啊！就是在改变中引入变化，让变化让习惯变得不无聊。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这两本书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把习惯想成一件苦大仇深的难事，而是把它想成一个游戏。我怎么做这个游戏会更有趣？我怎么做这个游戏才能对人性来说是一种因势利导的自动的执行？ 接下来，汪明博士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坚持着把这两本书都看完了，也跟着这本书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认为绝大多数朋友啊能够坚持养成一种好习惯，戒掉一些坏习惯吗？ 这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把我的祝福送给大家吧，就是我祝福大家在看完这两本书中之后呢，能把其中内容知行合一。 嗯， 这些的书看起来是非常过瘾的，因为你突然觉得得到了启发。哦，我以前在戒除坏习惯或者养成好习惯的时候，错失的链条的环节是什么？ 嗯， 原来我所经历的高原期和倦怠期，每个人都会经历。哦，原来这是正常的，我不再自责了。但是知道了，并不等于做到。所以最终，其实为什么我会觉得作者很有意思，他成为了一个习惯培养顾问，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人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两个人一起养成一个习惯，会比一个人成功率高。当然除了猪队友啊，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拽到沟里去？ 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和已经有这样习惯的人在一起，这会增加建立新习惯的几率。 哎，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还有一点点小的内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既然我们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推荐的是两本呢 日本人写的书，有一些朋友呢一旦读到日本人写的书以后，就会发现说，哎呀，你看这个书这里面的理论这么少，就教我怎么去做啊，是不是作为一个比如习惯养成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喜欢看一些理论的书，他觉得这些书有缺憾。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书啊会带给你不同的享受。那么王明博士，你记得咱们以前做选择理论吗？欧美人的书，那么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体系，一些框架，那么也举了不少的例子。但是我觉得从实操的角度来说，日本人的这样的两本书更加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养成好习惯。 嗯，我在看日系的这种书籍，自我教练自我成长的书籍的时候，觉得他们特别的生活化。生活化到你觉得他就在你的身边，在跟你低语，在冲你去讲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说在改变习惯的时候，他举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你在改变习惯的时候，就好像一个100人的公司，只有5个人同意，另外95个人都反对。现在你要做的是让另外95个人都逐渐的支持你发生改变。 太难了。 所以你要认识到它的难度，第二你要想尽各种方法去说服。这样的话，当我读到这件事儿的第一，我觉得很有趣这个比喻啊。第二个我的感觉就是释然了。这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但是每争取一个人过来都是一种成就。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结束了，王明博士您的结束语。 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任何培养习惯的过程都可以成为人生修行或者游戏的一部分。想到你自己用创意的方式培养出适合你的习惯，终究你终其一生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要成为你自己。 我觉得我今天结束语应该是把这两本书的书名合在一起，就是坚持如何戒掉坏习惯，这是一种可以养成的好习惯。好了，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明博士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厦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做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恶魔相互对，你都要以为一根指甲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提取的一回，悬笔一绝的岸边两间谍，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 现经典。